分就一千，第一次拥抱难以秒钟。 来自范范范玮琪的很久很久以后，久到了已经到了2018年9月20号星期四的晚上，这一周呢也接近尾声了，而且这一周我们也将迎来中秋的假期。在中秋假期里，你有可能去做喜欢的事情了。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，久别重逢是否可能，把破碎的爱再还原。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，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，只怕爱得不够坚决。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，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。 时间终会让你明白，那些你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你努力得到的，而现在你所失去的也都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你会渐渐又开始有了爱的勇气，因为你又遇到了那个重要的人。今天晚上如果你也想为重要的人送上一首歌的话，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一位朋友，点播人呢就是你的男朋友 AJ 穿越你的灵魂。他说，在5月9号我手术成功的时候，爱得更久点帮我送给孟小舒一首歌， 同时呢也为我加油打气。今天呢是他的生日，我想为他点播一首《往后余生》，想透过电波对他说，如今我可能还在康复的道路上前行，但是我希望自己往后余生可以用一生去照顾你，去爱你，就像当初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样。我爱你，萌，生日快乐。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，风尘是你，平淡是你，精疲也是你，荣华是你， 心声传得更远，天地可见，往后余生都是你。生日快乐，今天过生的这位女士一定会很开心咯。下面的这份祝福呢依然是一位女性朋友要得到的，是她的老公为她点播的。 MUMU 陈她说，我媳妇儿是这档节目的忠实听众，我希望在今天呢为我的媳妇儿蛟龙戏水一二三点播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，要祝福他生日快乐，并感谢他从怀孕到宝宝出生后的今天所有的辛苦付出，要大声的在电波里对老婆说，我永远爱你，你也永远都是最珍贵的，谢谢爱听广播，懂得付出，让这个家充满爱的好女人 蛟龙戏水一二三，生日快乐。 明年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知道我，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哦哦耶， 我学着在你爱里真 条情路，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首老歌在九月二十号的夜里听上去，好像每一句歌词都加粗然后加大的字，让你能够再一次体会到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付出不累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就像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时候，你被这些情歌，不管是撩拨的情绪，还是你本身就在想着一个人，一定很想为他说点什么，送上点什么。80Z18，他说我要点播一首歌曲。今天晚上，现在这个时间，最爱的人就在我的身边，陪我听着974，我想他听到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，我要你在我身边，永远，永远。这美好的感觉是多少人期盼的？累了一天，

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未来三天冷空气活跃，地面受北风主导，尤其明天白天北风强劲，阵风可达7级左右。市气象局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，外出要注意防风防高空坠物。大风往往伴随着降温，未来三天气温逐步下降，天气进一步转凉，请适当添衣防着凉感冒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，适宜穿单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开业啦，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，精彩活动等您来，敬请关注微信号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中国首部游戏改编奇幻动作电影《古剑奇谭之流月照明》由王力宏、宋茜领衔主演，将于10月1号全国公映，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售。今天电影主题曲《在一起》正式上线。作为华月妻子 NEXT 的首支跨界电影歌曲，欢快的曲调朗朗上口，描绘出仙侠江湖的豪情和快意，引人入胜的歌词高燃有爱，也谱写出正邪对抗下的勇敢和团结。七位少年集侠气、仙气、元气于一体，用能量之声尽情地唱响了热血江湖。再来看超级剧集《天坑鹰猎》正在热播中，该剧改编自天下唱霸的同名小说，并且力邀王俊凯、文琪等超人气偶像领衔主演，高颜值年轻演员散发着青春光彩，一起下天坑冒险。今天曝光创作才子焦麦琪为这部剧量身打造的无畏推广曲《少年行》 MV，此曲唱三位一体，十分契合天坑鹰猎所要表达的主题，友谊、冒险、少年、远方等正能量元素都包含其中，一起听歌看 MV， 带入剧情共同探险。最后再来关注，今天陈奕迅在北京举办了新碟首听会，宣告下半年携全新专辑回归，由多团队成员担任词曲创作、编曲、监制的 Eason and the Door Band 全新专辑 Love 即将正式发行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。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来到9月20号周四晚上的爱得更久点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，也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。下面这首歌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，好像是一个提给自己的问题，但实则望着对方的眼睛，那里面藏着答案，也藏着穿越一生可以温暖自己的东西。这首歌是来自王梦送给老公的。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， 不这是茫茫人海，无人掉入谁的胸怀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我是宇宙间的尘埃，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，无人承诺谁的最爱，多想相信永恒存在。什么人不遇见这样的你，什么人我不再怀疑自己，什么透明，我是宇宙间的尘埃，漂泊着这茫茫人海。必然的存在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，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，什么 在歌曲的前面和后面都有鞭炮声，很有除夕感的一首歌曲。但是现在除夕也是不让放鞭炮了啊，有些地方已经不让放鞭炮了，所以每每听到这首歌真的有一种归属感啊，心会觉得很安。我们常常说人生中遇到心动的人很不容易，但真的心动并不足以让一段感情走到最后，往往是心安心定才能够让你想唱出这样的歌，感谢这样的人，因为你会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亲人，不离不弃。下面这首歌呢是送给父亲的，来自武国良先生的点播。他说，我当初在部队的时候呢，用一个小小的 MP3 听了一年多的爱的共九点，感谢那么多安静美好的夜晚，让我能够看到内心的自己。今天终于能点歌了，我要点播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。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，愿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深深的觉得这份父爱好温暖。 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，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。

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欢迎各位继续在晚上9:45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来到爱的更久点，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。今天的点歌单非常的多，我也在斟酌最后一首歌到底要送给谁。那些幸福的恋人们，请你们原谅一下，因为下面有一位很勇敢的女士，她今天晚上如果不把这个告白说给喜欢的人，估计她会辗转难眠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来帮她大声的、勇敢的、不留遗憾的把自己的内心话告诉多先生。至于结果会如何呢？我觉得至少不会再纠结了，没准儿还有更好的结局呢，不是吗？这是来自欧嘉豪的《西广妹可心》要点播的歌曲，他说我想点播一首《遇见》送给多先生。感谢让我遇见你，虽然我不完美，很大胆，很幼稚，但是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第一次遇见的美好。谢谢你那道可乐鸡腿，谢谢你的陪伴，多先生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但愿多先生在听广播，听到了收音机里的告白，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期待未来，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过几个弯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快几个晚才来，